What'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，是一，是二，是二，是四，是四，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忙忙碌碌的总结这忙忙碌碌的一年，觉得这个冬天好像也不是那么冷，但是呢大雪到来就会觉得透骨的北风好像就要来临了。那今天听到的音乐其实都是有着冬日暖阳一样的古典音乐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。今天听到的这些音乐呢，其实都是有着冬日暖阳感的音乐。虽然是大雪的节气，但是即便是在一年最冷的季节，所有的音乐出现也会让我们觉得冬天不太冷。耳边听到的这是有着爱神之称的爱之梦，李斯特的钢琴曲。 有一件乐器被称为太阳神，绝对是属于冬日暖阳了。那太阳神就是小号，耳边听到的也是在小号协奏曲当中最著名的乐章，来自于海顿的小号协奏曲的第三乐章。 被称为太阳神的小号本身呢是自带温度的，不过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绝对是火热的，来听一听。这是属于爱情的歌，就是你可知道爱情是什么？是不是爱情里面的温度，其实火热也是其中最主要的温度呢？说今天一定会听到带有温度的古典，而且呢也是因为大雪这样的节气，我们来听一听属于冬日暖阳的音乐，暖冬的音乐，耳边命运交响曲。 海说，没有音乐，人生是一个错误。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，潮流在变，经典永恒，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。听到的都是温暖快乐的冬之歌，像冬天的脚步缓慢的降临，耳边听到的就是皮亚佐拉著名的自由探戈，配上这种动感的探戈节奏，我觉得可能是在严寒冰冷的冬季会听到的是勃勃的生机。雪节气依旧听的是暖冬之歌，耳边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，这样的一首冬季之歌感觉有着神奇的魔法，宽广悠长绵延起伏的旋律就像电影的慢镜头，深情地掠过俄罗斯无垠的雪原，广袤的森林，还有幽深的湖泊。 Thank you. 和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。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、大师工艺匠心酿造，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。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，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，观奇景，赏石花，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Will happen in Beijing. 时间是一， 是一， 是二， 是二， 是四， 是四，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 是醉看墨花月白，恍疑雪满前村。杜甫笔下的冬天是春寒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那在你看来，冬天是什么样子呢？其实对于我来说，冬天其实是最优雅的古典音乐。天空滑落雨夹雪，在地上也有着雪留下的痕迹，春夏秋渐渐远去，冬天到来，而且今天又是大雪的节气。永恒的魅力，我们听到的都是属于冬天的音乐，而且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属于暖冬。我是王卓，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。 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呢？不是平时熟悉的古筝的演奏渔舟唱晚，现在听到的是由吉他演奏家杨雪飞演奏的吉他版的渔舟唱晚。旋律就是曲子的灵魂。冬天呢，寒风凛冽，大雪纷飞，这个景象也是展现在我们面前。虽然在这里表达的是那种寒冷萧瑟的冬天，但是音乐里其实也是饱含了一种对春天的渴望和期盼。 冬日的暖阳音乐，听到了耳边的这一首漫步舞曲，绝对是能够点燃热情、点燃温度的音乐。那此刻听到的耳边这一段呢？这有着细水长流的温暖，来自于安娜·布切里演唱的《圣母颂》。这样的感觉好像预告会非常非常冷，可是呢它又不是那么冷。刚觉得这个冬天不太冷，就来了一阵透骨的北风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总是无法如人所愿，所以生活总是带有那么一点戏剧性，就像耳边听到的这一段音乐。